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后半夜有轻雾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，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共发送旅客4.03亿人次，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860万人次，国庆假期北京重点监测商家入账63亿元，环球度假区成为热门旅游新地标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，10月1号到7号，全国预计共发送旅客4.03亿人次，日均5750万人次，比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33.9%，比2020年同期日均下降7.5%。其中呢，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7.3万人次，日均1186.8万人次；公路预计发送旅客3.04亿人次，日均4340万人次；水路预计发送旅客631.2万人次，日均90.2万人次；民航预计发送旅客931万人次，日均133万人次。好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，2021年国庆假期结束，市文旅局发布消息，全市接待游客超过了860万人次，旅游市场秩序井然，假日经济持续恢复，没有收到旅游安全事故和非法一日游等重大旅游投诉。那么详细的情况，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。张博你好。 嘉诚你好，听众朋友晚上好。 来介绍一下假日旅游市场的情况。 好的。其实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，刚刚发布了这个数据显示，国庆假期七天， 喂，张博， 哎，嘉驰能听到吗？ 啊，现在可以，请继续。 啊，全市接待旅游的总人次是861.1万人次，较上年同期是基本持平的，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93.5%。旅游总收入是108.2亿元，较上年增长15%，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96.8%。人均的花费是1256.2块，比2020年是增长了16.6%，相比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的话，同期是增长3.5%。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呢，有王府井，是接待了110万人；前门大街景区呢，是接待了93.7万人次；其次是南锣鼓巷，接待61.5万人；而在五 A 级景区里面呢，天坛公园接待量是最多的，达到了32.1万人次，其次是颐和园，而故宫、奥林匹克公园和八达岭长城呢，接待量也都是突破了20万人次。在乡村游的话，这个累计的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81.4万人次，同比增长40.8%，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5.1%。营业收入的话是超过了5亿元，同比2020年是增长了81.3%，和2019年相比也是增长了28.5%。接待量前三的是分别是怀柔区、密云区和延庆区。而从出游的特点来看呢，冬奥旅游线路是受到游客的青睐。伴随冬奥会测试赛等一系列这个推广活动，市文旅局发布了3条北京冬奥旅游线路，展现了不同冬奥赛区的地域特色和文旅资源，而融合了冬奥、永定河、西山以及首钢工业等元素的亲水活动乐园北京冬奥公园在10月1号开园迎客。国庆期间呢，这个每天3000名的这个预约名额也是早早的全部约满了。另外，红色文旅也是持续走热，全市重点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假日期间日均的入园人数是在20到30万人次上下。像北大红楼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，就在国庆期间都迎来了参观的高峰。嘉诚， 好的，感谢张博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一下，2021年国庆假期连绵秋雨，不减百姓的消费热度。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、超市、专业专卖店、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，同比增长7.6%。北京52个重点商圈7天的客流量3298.7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.6%。节日期间呢，北京消费季推出了40项重点活动，重点企业开展超过30项特色活动，金融街商圈、东直门商圈、双井商圈等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0%。北京两家黄金大卖场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、国华商场进行了假日促销，销售额同比增长69.9%。 另外就是监测显示9月20号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了京城假日文旅的新地标，单日入园人数超过了2.5万人次，外省份购票游客约占50%。高德地图今天发布了2021国庆出行报告，报告显示9月30号到10月5号，全国10大热门旅游城市分别为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广州、重庆、深圳、杭州、西安、苏州、武汉，其中8个都是南方城市。一时期呢，全国10大热门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、外滩、天安门、老君山风景名胜区、大梅沙海滨公园、普陀山风景名胜区、广州塔、九寨沟、锦里古街、泰山风景名胜区，南方景区占据了七席。连续5年国庆推出一元午餐的河南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成为了黑马。今年国庆假期，景山公园200多名职工全员上岗，加上公园维持秩序、保洁等岗位的志愿者们，为14.5万多名中外游人提供了良好的游园环境。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。 景山公园平日以晨练的北京市民为主，节日期间中外游人的占比加大，约占到总游人数量的60%以上。游客到公园首先接触的就是验票岗，查验票证、检查健康码等。公园南门验票班副班长王帅和同事早上6点钟就要上岗，一直到晚上9点进园都不能松懈。 有些呢年龄大的可能不理解，说我这个老年证我不想验了，但是按咱们那工作规定呢是必须得验。不理解的时候呢，就需要咱们去给他耐心解释，这解释到一天可能要解释成百上千遍，遇着大客流基本上就没得休息。 而最早来到公园工作的应该就是保洁人员了，早晨4点半就要开始全园的大清扫。开园以后，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做日常的保洁，还要负责垃圾分类、环境消杀等工作。景山公园服务队负责保洁工作的李潇潇告诉记者， 因为游客量大嘛，垃圾量会比较多，我们会增加清扫的频次。节日期间有好几天都下雨嘛，但是我们也要出来做好保洁，还要推水，而且秋天落叶比较多，我们定期出来清扫落叶。厕所是每2小时进行一次消杀，一天至少要消杀8次以上。所有的垃圾桶还有服务设施每天的消杀至少4次。 为保障国庆节的游园安全，景山公园根据客流量情况进行山体限流管控，实行东上西下的单向游览 顺序上山，并且在 景山山体管控组副组长李岩到公园工作已经18年了，每个节假日他都是和同事们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。 我们这个工作岗位主要是负责山体的疏导限流，帮助游客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，比如小孩老人的走失、游客不小心扭到了脚，还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我们更加好好的去服务的。很多游客对山体管控不太理解，我们去耐心的疏导、耐心的讲解，赢得游客的支持和理解。同样的一句话、同一件事，每天要重复几百次甚至上千次，但是人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同志们的嗓子都哑了。 我们现在来到的 讲解员的讲解可以帮助游客快速深入了解景点的人文历史知识。景山公园经营队讲解班的班长景亚南说，他们在寿皇殿每天不定时为游人进行义务讲解，还要承担很多任务讲解的工作。 在游人多的时候，游客会提出各种问题，半个小时的讲解可能会拖到1个小时，一场结束完了以后马上又会接上下一场。作为讲解员，向五湖四海的游客介绍我们北京、介绍景山、介绍寿皇殿，游人能深入地了解皇家园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，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。 景山公园副园长汪兵介绍，7天假期，公园共接待游客14.5万人。在游园高峰时候，对公园的山体实行限流管控措施，增设了40多块提示性牌示，门区增加了1米线和疏导栏杆，增加保洁消毒频次，维护游览秩序。为了让游客安全愉快地享受假期，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。 景山公园地处市中心，晨练的游客都来园比较早，我们职工呢都能够提前到岗到位，做好相关的保障。国庆节期间游客量增大，我们全员上岗，使游客来了之后呢有一更好的游园体验。我们也将继续努力，用良好的游览环境还有职工的精神风貌来接待中外游客。 好了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。 路况信息，路况信息。房屋委托选相遇，省心省力有保障。3种委托模式，任您随心选择。4步完成委托，坐享房租收益，7大服务保障，让您全无后顾之忧。相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